第139章，触发条件。 公墓不远处有一个小别墅，现在成了游惑他们歇脚的地儿。配合歹徒传闻来形容，这就是老巢。这栋房子其实是一个小镇公墓的陈列馆，二楼有简单的咖啡座和餐座，四面环窗，视野非常开阔，适合这帮人观察外面动态。一楼就很诡异了，四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，门外还立着一个告示牌，牌上写着你可以在此纪念任何人。相框都是黑色的，照片也都是遗照。布兰登镇已故之人有数万名，应该都挂在这儿了，每个人面无表情，活像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。第一次踏进这里时，几个学生差点扭头就跑，但他们最终还是把老巢定在这儿了，因为地下有一个储藏室，足够装下一个镇子的镜像人，他们抓来的那些就捆在里面。普通镇民根本不靠近这儿，考生也不敢进来，就连镜像人在这里都会变得老实又安静。因为他们自己的照片就钉在墙上，就像是一个证明，赤裸裸的提醒道，你们已经不能被称为活人了。游惑把新抓来的两人绑在了一楼正中央的柱子上，数万张脸就那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五分钟前还在犯怯的人当场就招了。 我叫 Nat， 这张说明确实是我第一个找到的，因为我刚好从这一带进的考场。这个转化条件看着有点难，我不太敢自己去试，就引了几个人过去。 Nat 的英文口音很重，说的断断续续，非常缓慢。几个人？秦秋问。 四个。 Nat 朝身边的 Eve 看了一眼。说， 其他三个人都很犹豫，我想应该是害怕了，只有他很快把自己转化成了镜像人，于是我悄悄跟着他，想看他进展的顺不顺利，顺便把那半张说明给截了。 为什么猜？ 为了藏起来。 游火没说话，但脸上明晃晃的写着，你是不是傻缺？这种条件居然还真有人当宝贝，简直开了眼了。Nat 嘴唇蠕动了一下，他似乎想反驳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很明显，这人还想留点底，不想这么快把所有东西抖露出来。问了几次依然没有结果，秦秋点了点头，行吧。他直起身对游惑说，等我一下，然后转身上了楼。Nat 看着秦鸠不慌不忙的背影，莫名很紧张。不一会儿，秦鸠又下来了，手里拎着一团东西。Nat 还没看清，旁边的 Eve 就有了激烈反应。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试图挣脱绳子，整个人都变得焦躁起来。Nat 脸色一变，终于知道了，是血。秦鸠拎着一团浸了血的纱布，直勾勾地晃在义务鼻尖前，血味刺激了义务的神经，使他逐渐失控。游火一把钳住义务的肩膀，扭转方向。考生纳他正脸直面饥饿的义务，义务冲他张开了嘴。 我说， 纳他滚倒在地，扭得像条大白虫。 你们把他拉开，拉开！ 迪离听到动静，也有小跑下来，把秦秋手里的纱布拿走，扔得远远的，以免引发队友们的内部骚动。秦秋说了句谢，把指尖的一点血擦在纳特衣领边。叶武直勾勾地盯着那一块，呲着牙要凑过去。纳特快疯了， 你们简直！ 纳特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， 流氓，强盗。 游惑哦了一声，秦鸠则是笑起来，谢谢夸奖，不过你已经跑不掉了，与其骂人，不如说一点有用的。纳特被他们折磨得精疲力尽， 他瘫软在柱子上，破罐子破摔地说， 我进这个考场之前，其实想办法问了一些信息，你们知道的，有的休息处只要手里有东西就能换来一些信息，我问了一些过来人，运气很好，刚巧有人提到了联合考场的这一场。 秦鸠说，这种联合考场的考试内容每次都不一样， 但背景大同小异，组合总是类似的吧，况且问了心里安定点，知道多一点总比一无所知要好啊。 那你都问到了些什么？ 这场考试最关键的事就是要活下来，你们没发现吗？之前的题目只说了怎么杀死镜像人以及怎么杀死镇民，没有说我们要考多少天，怎么样才算结束。据说这个考场是触发机制的，达到某个条件的时候系统会说最终的要求，触发条件每次都不同，没法猜，但不管怎样考生都是完全被动的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触发那个条件，在那之前我必须保证自己活着，作为镇民也好，作为镜像人也好，只要活着就行。所以很显然变成镜像人更容易活下来，否则在这个考场耗的时间越久，镇民越危险，因为力量对比太悬殊了。我知道你们认为凑100个镇民太难了，一个镜像人每隔三天才能转换一个镇民，100个的话那得在这耗一年是吧？ 奈特啧了一声摇头说， 其实不是的，我查过了，打个比方，如果我转化了你，那么你就算我的孩子。 他正说得得意，一抬头对上油火冷冰冰的目光，又咕咚咽了口唾沫改口道， 你转化了我，我算你的孩、不下属，总之这样再等三天，我和你可以各转换一个镇民，我转换的这个也会累积到你的数量里，明白吗？然后再过三天，咱们四个人每人又能转化一个，这些依然都累积在你的数量里。就像一棵树，我是一个分支，这个分支上所有细枝长出来的果子都算我的，而你是主干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分支的果子都算你的。这样算下来，对你而言，100个镇民也不用很久。你知道联合考场的考试时间总是很长的，我估计起码要考到这个数。 奈特伸出三根手指说， 因为人多情况复杂，题目刁钻，30天能结束就算不错的，所以考试结束之前你一定能达到条件转回镇民。 奈特说着抬起眼，那两个男人表情不变，丝毫看不出他们内心的想法，但没关系，他笃信这番话足以让对方了解情况。 我知道你们很想转化回普通镇民，而我也很想更安全地活下去，咱们合作一下怎么样？我可以利用普通人的身份帮你们引来镇民和考生，保证你们有足够的血喝，也保证有足够多的人让你们转换，前提是你们得保证我的安全。 秦鸠嘴角又要牵出嘲讽的弧度，奈特连忙补充道， 还有一种，我自愿让你们转换，你们把我变成镜像人，然后我去抓别的镇民和考生，一变二，二变四，四变八，只要算好了人和时间就能事半功倍，省事省力。 奈特小心翼翼地等着两位发话， 你们觉得怎么样？ 你说呢？ 幽火垂眸看了他一会儿，弯腰问奈特， 多么划算的买卖啊。 两分钟后，纳特带着他的买卖滚进了地下，跟饥饿的伊芙脸对脸捆在了一起，身边围绕着百来个同样饥饿的镜像人，纳特嗷一嗓子就昏过去了。拿别人换自己这种事儿，油火他们可做不出来，不论是100换1还是1换1。一楼的三面墙都被照片给挂满了，只有第四面还有大片空白，给剩下的镇民和考生留着位置。秦鸠就站在那堵墙的面前，看着某个黑色相框，相框里面是油货的脸。油货和其他镜像人一样，被活人的行列开除，挂在了这个陈列室里。照片是系统默认的， 跟准考证上的差不多，只是露出了肩膀和前胸，还能看到油货靠坐的沙发背边缘。秦秋想问油货，这张照片是他自己的还是系统抓拍的，但话未出口就恍然出神，因为他看着这张照片的时候，脑海中忽然浮现了一个场景。 那是一个夜晚，他在某个同僚的屋里商讨事情，又或者是闲聊，记不清了。从几句印象模糊的称呼来看，那时候秦鸠应该刚成为监考官不久，还不是001。他们在客厅里，沙发旁有两面巨大的落地窗，形成一片透明的夹角。如果不拉窗帘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窗外的一切。身边有说话声，他端着玻璃杯站在落地窗前，看向对面。透过深浓夜色，他能看到另一栋房子，客厅同样有大片的落地窗，就正对着他所站的方向。他甚至记得那个角落有一盏简单的落地灯，旁边是灰蓝色的沙发。秦鸠端着杯子的手指了指，问身边的某个人说，对面是谁的房子？ 哦，主考官 A。 同僚回答。冰块磕在杯壁上，秦鸠了然地轻轻啊了一声。 怎么了？ 哈，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 你别在这站着了，他一直不喜欢这种敞开式设计，一会儿就该关窗帘了。 同僚又说。秦鸠懒懒地应了一声，却不想挪步。另一边，考官 A 客厅的落地灯和 B 灯光线交织，照在窗玻璃上黄黄一片。油货高挑的身影从楼梯上下来，他走到茶几边，弯腰拿起一只遥控器，似乎打算关上落地窗的窗帘。就在他按下按钮前，忽然顿了一下，抬头朝这边看过来，过了很久才转回头去。窗帘最终没有拉上，油货原地站了片刻，把遥控器又扔回原位，然后坐进沙发里，一边解着袖扣，一边低头翻开茶几上的文件。 发什么的？ 油货的声音响起来。秦九转头看着他，有一瞬间秦鸠甚至有点反应不过来，愣了两秒他才回过神来。场景中的那个人就在身边，他们之间没有窗玻璃，没有黑夜，触手可及。秦鸠倏然一笑，他转头指了指照片说， 没，怪某人的照片太好看了。 油火看着那张黑白上粉脸，一时间不知道是秦鸠的审美死了，还是纯粹逗他玩呢。从镜像人转回普通人代价太大，众人直接忽略不再考虑。事情兜了一圈，最终还是落回到秦鸠的提议上，速战速决解决考试，用保送卡来制造 bug， 确保油火不会被淘汰。要速战速决，就意味着必须尽早触发条件，引出题目的最终要求。毕竟有了要求，他们才能想办法结束。众人在触发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会儿，最终油货一句话终结所有， 把镜像人全捆了就行了。 众他们满脸不可思议，不过稍加解释，他们就明白了个中关联。如果把镜像人全捆了，对所有考生来说，生存威胁就不存在了。如果不出新要求，这个考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？既然系统不让他们好好过日子，那就都别过了。仅仅花了3天时间，这群魔鬼就逮空了大半个考场。镜像人的生活朝不保夕，水深火热，原本的优势地位荡然无存。最糟心的是，造孽的都是同类，速度、力量、敏捷程度都不相上下， 对方还多了脑子，这怎么打呀？在这种顺风环境下，考生们也忽然奋起，射箭都更准了。他们甚至有种感觉，再坚持一两天，这门考试都可以直接过了。第四天夜里，沉寂许久的系统终于上线，标志着条件被触发。布兰登小镇各条街道回荡着刻板的广播声。 本场考试最终一问触发条件共计两个，一，有生命活动迹象的镜像人数量低于普通镇民数量的 20%， 二，有生命活动迹象的普通镇民人数低于镜像人数的 40%。 现考场触发条件一，由此判定镜像人再无翻盘可能，清除布兰登小镇上所有镜像人，本场考试即为结束。祝各位好运。 广播响起的时候，油货他们正站在某个破旧商户的天台。布兰登镇的房屋普遍只有两三层，这栋商户是镇中心最高的楼，一共有四层。三天碾压式的胜利让他们成为了考生的主心骨，大批考生跟着他们一起聚集在天台上，人群效应使得方圆一里内的镜像人全部冲了过来。他们沿着天台架了一圈弩，打算做最后的清理，结果这番广播让所有人停住了攻击。 油货他们也是一愣，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尽快结束考试，然后用掉保送卡把油货的淘汰抵消。现在结束考试的条件是清除所有镜像人，当然也包括他们几个。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死局了。楼底下层层叠叠堆满了镜像人干瘪的皮，奔跑速度过人的几个考生正试图把楼底的剑给捡回来。他们刚直起腰，就听见空中突然传来嗖的破风声，不论是位置还是方向都跟之前不一样。他们愣了几秒，突然反应过来，那箭是从别处往天台射的。 什么情况？他们面面相觑，一步三个台阶的奔上楼顶，就见杨叔和老于身上各中了一箭，正滋滋的往外冒血。虽然不是要害不为，但对他们的影响出奇的大。每个人的脸色都灰得厉害，就好像活人气已经被抽离了大半。吴理跪在杨叔身边给他做处理，而油货他们则在两人身边围了一圈，眸光冷冷地看向对面某个楼顶。天台上一片死寂，考生们都被这一瞬间的变故弄懵了。对面楼顶上几个人影架着弩箭小心翼翼地走出来，其中一个人剃着毛刺刺的平头，他弩头对着这边说， 刚刚系统说的是没听见吗？清除所有镜像人，所有明白吗？你们围着的这几个就是啊，我们跟了好几天了，他们用了组队卡算是一个人，知道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吗？ 小平头说， 再来一箭，不论射中他们之中的谁，这一组都会一了百了，被清除干净，比其他镜像人还好对付。 天台依然没人吱声，有一部分考生迟疑地看向油货他们。小平头又道， 愣着干什么呀，打呀，你们不想考试结束了？ 他突然加大了音量，几个考生被激得挪了一下步子，手里的弩箭抬抬放放，犹豫不定。油货皱起眉，肩背慢慢绷直。就在其中两个人终于抬起弩箭的时候，几个人影突然横插过来，挡在前面，是迪迪和转他们几个学生。迪迪指着自己的头说， 来，你要是有脸就把箭往这里射。